信有日有天，定寻着所望见，某角落人群内，定能发现，有个会爱我的他，仍然信某日某天，像河共海遇见，我那满怀凌乱，寂寥与倦，那个他会帮我逐一改变，抹掉我那秘密泪痕，缝合这个曾伤的心，爱护我，和明白常看似缤纷的我，内心欠缺欢欣，和非派对式热吻。这些光阴和假使再花，回头时人生恐怕似水远镜花。在人潮内，未曾发现那个会爱我的他，唯有信某日某天，定能共他遇见。我那满怀凌乱，寂寥与倦，那个他会帮我逐一改变，抹掉我那秘密泪痕，缝合这个曾伤的心，爱护我，和明白常看似缤纷的我，内心欠缺欢欣，和非派对式热吻。很需要，很需要他，情无灵魂多可怕，如愿他为我快快出现好吗，共我真的爱恋吧，让我认真莫再换沙，今天我终于看化，这些光阴和假使再花，回头时人生恐怕似水远镜花。这些光阴和假使再花，回头时人生恐怕。